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23号发表了一份备忘录，题目是应当彻底埋葬罪恶之邦自由韩国党。备忘录以卖国逆贼政党一向崇外和屈从现代版纳粹政党臭名昭著，邪恶集团造成一个大大超过但丁地狱的人间地狱，天下头号对抗狂人政党，举世罕见的淫私舞弊政党散发出臭味儿。青瓦台臭娘的宦官政党和内官政党等为首题揭露了自由韩国党犯下千秋难容的弥天大罪的丑恶面目。备忘录指出，若不消除自由韩国党，那么第二个朴槿惠、第二个崔淳实会产生，南朝鲜人民永远不能摆脱出耻辱与受难、不幸与痛苦的命运。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应当展开更有力的斗争，把朴槿惠和自由韩国党都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